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广播 FM 105.7乐游天下的主播，我是影子。 大家好，我是小陈。 那到了春天啦，春暖花开的时候呢，各地的春天的色彩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说到在上海要寻求一些春天里的元素，你会想到的是什么？ 我跟你说，其实好多朋友都吐槽上海的这个天气状况，说上海呢好像不是一座四季分明的城市，刚刚到了春天立马变夏天了，然后夏冬两季比较分明，但是春秋呢好像是一晃而过的。但其实啊，只要你细心的捕捉，你就会发现在上海的马路上，在上海的公园里，在上海的街道里，特别还有在上海的弄堂里，经常能够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嗯，作为上海长大的孩子哦，老早在弄堂里向玩游戏也好，或者串家门也好，我觉得已经是件习以为常的事情。春光明媚的日子里面，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上海的老弄堂里面去逛一逛。说到上海的弄堂，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条弄堂，它在这个上海的城南，算是老城乡地区。从上海老街直走，大致呈环形，最后又绕回到了城隍庙。这算是上海比较有地标性的一个弄堂。 对对对，因为上海的老城乡呢，你会知道说去那里就会有人潮涌动的城隍庙，对吧？其实呢，像刚才影子提到的上海老街，包括寻道街呀、文庙街呀、梦花街呀、旧仓街、福佑路等等，这些老式的里弄呢，一砖一瓦留下的都是上海的历史记忆。 嗯，而且在老上海熟知的梨糖糕啊、五香豆啊、孔庙门前的跳蚤市场啊，都出现在了这样的一条弄堂里面。窄窄的德格路，上海人叫德格路，然后老虎帐，还有不知名的那种美味的生煎啊、小龙，都在这里可以找到它。 当然了，像梦花街呢，也是紧挨着文庙，舒适的被大家誉为是一个鲜活存在着上海的旧市井。梦花街里面有一家梦花街馄饨，大家如果经过的话，起得早呢也应该去尝一尝，不管是小馄饨还是大馄饨，都是飘着老上海最传统味道的猪油和葱花香。 相逢。 刚才我们在城隍庙附近的弄堂里面发现了春天里的感受。那接下来要走的这一条弄堂呢，在小说《海上花》中曾经出现过，它算是海上第一园，那它就是张园，在威海路的590弄。 是，不过现在张园呢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大型的里弄式的住宅群了啊。张园的这个石库门的区域呢，处在哪个位置呢？也是上海很繁华的一条道路，就是南京西路以南的这个位置，在石门一路以西。这个大概大体的一个区域呢，你走进去你会发现，好像跟城隍庙逛起来的那种里弄的感觉有些不太一样了。 嗯，因为这里呢，原来住户啊都算是上海比较大户人家，所以石库门的房子不是连排式的，而是一幢一幢独立建造的。那在这样的地方呢，你就可以发现春天的什么元素呢？因为它有精巧的外挑的阳台和木质的百叶窗，很像那种欧洲小镇的那种窗台摆上花盆的感觉，所以有一种阳台花园的样子。那在春天里的时候呢，当家家户户啊种上一些花花草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日常的生活还是充满着鲜活的样子，五味杂陈里又散发着市井的气息。 说到上海的这些能够有散发着春天气息的老弄堂呢，不得不提的还有就是嘉善老式。 没错， 这个嘉善老式呢，原本是弄堂里的一个旧厂房，穿过真正的一个上海的市井小弄，两边呢就是老式的社区的菜场摊贩以及小杂货店。来到这样一个嘉善老式的这个牌子面前呢，仿佛就是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 嗯，其实它算是开放式的中庭，虽然比较小，但是呢每个月啊，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反倒是变成了一条上海很洋气的露天的集市。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春风和煦的周末，很多来自各国各行业的人都会把自制或者家乡的风味物品啊都带到这样的集市上来。 对，集市已经是大家现在比较司空见惯的一种形式了啊。但是在这个集市当中呢，大家卖的呢好多都是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或者是一些自制的商品，比如说像项链呀、精油呀、时装啊，或者是一些巧克力啊、咖啡、果汁、香槟等等的这些进口的食物食品，都会在现场的市集当中会进行售卖。 嗯，所以春天里的感觉呢，就是兜一圈集市弄堂，然后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复古小玩意。我想春天的气息有时候也是散发在生活的味道中。在上海还有一条路很有名，那就是南京路。但是南京路呢，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会提到南京路的步行街。如果作为我来推荐的话，我反倒会推荐南京西路这一块。因为大家走在南京西路，像梅龙镇这边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老式的，像上世纪30-40年代的一些别墅。 哎，这些别墅呢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什么欧美式的大 house， 而是说这种充满着上海风情的红墙黑瓦拼成了这样子的别墅的构造和感觉，就好像是张爱玲笔下的西伯利亚皮货店啊、印度珠宝店啊，就曾经开在了这样一个弄堂口，这个地方就叫做静安别墅。 嗯，而且你会发现走在静安别墅里面和一般的这个商业区，好像就是在繁华当中又找到了一丝春天的宁静。那在这样一个静安别墅里面呢，会有很多创意的小店，那这样在老洋房的这个诱惑却不褪色的这个墙面浮雕下哦，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西式的小阳台，然后点上一杯好喝的咖啡，就晒晒春天的太阳，因为大家都说春天的太阳是最暖的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上海人的下午茶的生活了。 走，想 起你说过最怕黑夜的灯火，好想提醒你有多脆弱，握着我的手要我给你我的承诺，说我们的爱情永远不日落。太多，我依然是我，你却有新的追求。你说你爱我，过去终究美好过，别的那悠悠，时间改变了什么？ 我问你啊，你有没有看过周星驰的一部电影叫《功夫》 啊？包租婆， 对对对对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就包租婆啊，他们那个生活的那个区域是一个很特别、很奇特的一个房屋的构造？ 因为那边的住宅环境，说实话哦，它是很拥挤的。 对，是的，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住了很多很多很多户的人家。 对， 但是那个房屋的构造也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维字形的，对吗？哎， 很像罗马的那个斗兽场。 你知道在上海有这样的建筑哎？ 啊， 就是隆昌公寓。 对对对对对对。 嗯，这个隆昌公寓呢，外面感觉好像就是被水泥森林包围的，但里面啊，你走到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整个的就是充满着一种生活的气息，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中间的区域呢，变成了小区，自然形成了一个广场。现在呢，可能有一些是用来停车，还有一些呢，就是给周围的住户呢种一些简单的这个花草树木。那当然了，每一户人家的这个家门口的走道上面呢，就是精彩的一个绿色的春天气息散发的地方，因为大家会种上一些像吊兰啊之类的一些垂生的这种植物，这样子的话呢，自然的气息就会变得非常的浓郁。 而且我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挺复古的人或者挺怀旧的人，走到这样的地方，你会有很多的画面会重现。 嗯， 就像老上海的时候，大家都会说72家房客嘛，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到邻居家去串个门，所以左邻右里那种依旧可以谈笑风生，然后可以嗑着瓜子，然后喝杯茶，我觉得那种感觉好像都市生活中遗落的，那不妨在这样的一个算是第一代的蜗居历史有年代感的弄堂里面去找寻一下这种记忆感。在上海找寻一丝感觉，那就是要走进弄堂里。在弄堂里面，我们好像似乎在不同的地点找寻到了不同的记忆。 是在上海呢，大家会知道说，上海标志性的一种植物呢，就是法国梧桐树。 嗯， 走在这样子的梧桐树荫密布下的这个窄窄的马路，感受那种安静的气息呢，一直是上海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知道你要说哪一条了。 哪一条？ 那一条路呢？我觉得不管它的四季，它都充满着无限的魅力。也就是上海的第一花园马路，新华路。 是因为新华路呢，过去呢有一个就是马蹄形的弄堂，被叫做新华别墅。这里呢坐落着几十幢不同风格的欧式花园住宅，有英国的、美国的、荷兰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等等。因此呢，一旦你走入到弄堂里面呢，你就会发现哦，仿佛好像自己来到了欧洲的乡村一样。所以这条弄堂的设计者呢，正是鼎鼎大名的一个建筑学家，叫做乌达克先生。 嗯，不离开上海也可以寻找到一些旅游的印记，我想这也是上海给我们的一种不断的惊喜啊。 嗯，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春天里面少了美食，真的是一件挺遗憾的事情。但是在新华路，在新华这个别墅里面，你反倒是可以抓寻到这样的印记，因为它里面现在有很多的上海老弄堂的特点，然后还会有很多的私房菜馆，那当季的食材呢，可能也是春天的一种呈现，所以不妨就是在马路上逛一逛，找一家素食 或者说找一家露台的餐厅，哪怕是私房菜，你都可以去享受一下春天给你的美食的魅力。 春风它吻伤的我体贴，告诉我现在的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头男人儿才高眠。春风它吻伤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不歇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趁着那让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你处处花正艳，别让那花谢一年。 其实我觉得在上海啊，要寻找春天的气息呢，就是真的是需要你有一个非常非常能够捕捉春天味道的一双眼睛。 嗯，突然间想到一首歌，那首歌好像还是老电影里面的一首作品，春天里呢百花开。 哎，行行行，下一句要走掉了。不过我觉得确实像影子歌词里唱的那样子，就是春天的时候四季的花儿可能都会慢慢开始绽放，那这个时候呢充满的都是生机勃勃。而上海呢最重要的一种生活态度呢，就是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嘛，所以所有的一切的在家里的装饰，在路边的一些装点，都是为了让我们在这座城市能够生活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窝心。 没错，所以有机会的时候在春天的时节来上海逛一逛吧。今天谢谢你的分享和聆听，期待我们在上海遇见。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上海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青红的冰水那几杯会被出街笑着少年家 说你

春天是一次从南到北的彩色奔跑，春天是一场由东向西的换装比赛，寻找春的踪迹，留住花的模样。春花地图描绘这个季节最风雅的行动。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厦门旅游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子龙，今天我们要和你分享一组春花地图。 一个漫长冬天，消失一夜之间，阳光里悄悄地浮动春天气息。一个小小种子已经埋进土地，只有我知道它在哪里。下过一阵细雨，我们不言不语，一步高一步低，呼吸温柔空气，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风吹动翠绿的杨柳丝。 大约是春节前后，朋友圈里开始流行各种花花美照，客厅里的水仙、梅林海的三角梅、文增路的桃花、植物园的郁金香、灯塔公园的油菜花等等，全都争奇斗艳，看得人春心荡漾。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厦门的春天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厦门气候的特色是长夏无冬，秋去春来，所以春天没有明显的季节转换感，一年四季繁花似锦，似乎是厦门的常态，美则美意，只是少了些变化，感觉还是稍微单调一些。话虽如此，厦门仍然是有季节变化的，只不过相当微弱，要用心寻找。这个春天，如果你拍到了一株盛开的山桃花，那就算是抓到春天的踪迹了。 我用行动的砖，看个案你曾赞，雨打湿青石板， 故事被渲染， 心事如花溢满，等宣纸未干，我将感觉疾患 用微笑。 我勾勒一圈不安，继续情不弥漫，为好等你落款， 想见落晚， 心被吸在门栓，风经过湖畔，你经过我遗憾，我剪辑岁月的桥段， 红毯 回忆被青苔爬满，庭院的花瓣香味被吹散，不凋谢的是喜欢，红毯曾听你蹙眉为谁弹，红毯我饮下月色几盏，提笔太婉转，画一句缺憾，原来回忆剪不断，对面桃花春风雨笑嫣然，我在旧地方也你染过的期盼，等缘分转弯、oh, 等有一天为我们靠岸，人面桃花春风雨笑嫣然，你的容颜凄美了离别的伤感，而你我只剩宿命的牵绊。 天文学意义上的春天，在欧美国家是以每年3月21日或者22日的春分为准，在我国是以每年的农历的立春为准。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描述，并不一定准确。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当天文学上的立春或者春分来临时，有的地方倒是花红柳绿了，有的地方还是冰天雪地，所以整齐划一的时间节点并不符合千差万别的地球表面。于是物候学家们发现了另一种春天的定义，大雁开始北飞，蜜蜂开始采花，桃李开始绽放等等。在年复一年长期的观察后， 这个地区春天的时间被锁定在了这些植物的明显变化上，这就是物候学意义上的春天。而在众多的物候中，桃花因为分布广泛，特征明显，易于观察，被物候学家定为春天的标志性物种。也就是说，无论身处何处，你看见桃花开了，春天就确定来了。广州周边华南滨海，桃花在一月中旬就含苞怒放了。厦门地区迟一些，约莫在二月中下旬开始绽放。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桃花要三月上旬左右才展露容颜，而北京地区四月初才能看到它的芳姿。桃花像是一棵醒目的消息树，由南往北依次芳华，报告春的讯息。我个人最难忘的是某次乡下的情景。早春，天地间未见一点绿色，一片轮休的稻田里，收割后的枯茬黑黄的立着，了无生机。蓦然回首，就在田边突然立了一株绽放的桃花，黑灰的树干，叶子全无，独独撑起千万个粉嘟嘟娇艳艳的花骨朵，照得整个田野都亮了，远远望去竟像是蒙了一层薄薄的红纱。刹那间，春天就这样的越过荒凉，明艳艳的来了。桃花原产关中地区，从诗里的桃之夭夭，其灼华华开始。桃花就是历代文人的好基友，花催诗情，诗助花盛。崔护写下了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名句，白居易的则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至于张志和的桃花流水鳜鱼肥，更是把桃花的美描摹得入木三分。之后宋朝大文豪苏轼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明朝画家唐伯虎的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须华下眠，以及曹雪芹的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更是佳句频频。桃花伴随着中华文化的脉络一路发扬光大，不仅数量上洋洋大观，质量上更成就了许多千古绝唱。桃花花姿妖娆，花色浓艳，但花期极短。清朝文人李渔在他的生活美学书《闲情偶记》中这样描述桃花：色之极媚者，莫过于桃，而寿之极短者，也莫过于桃。文人便把桃花赋予了红颜薄命的不祥之兆，因为落花随水飘零，无事生非的杜甫老头也写下了轻薄桃花逐水流的诗句，桃花就被烙上了轻佻的恶名。想想这杜老头也挺不靠谱，前一首诗里夸赞桃花可爱深红映浅红是他，后一首诗里说桃花轻薄的也是他。所以啊，我个人从不觉得桃花的格调要比别的花低一等，都是一样的灿若云霞，又何来高下之分？这些都不过是无聊文人的自我意淫，托物言志罢了。 好在无论他们如何赴会，桃花依旧年年笑春风，不改半点娇容。我就是我，是不一样的烟火，美就是特立独行的存在。哥哥如是，桃花亦如是，我们只管赏花去也。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厦门旅游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多么高兴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